咁咧，嗰啲人士咧就负上相关嘅刑责噶啦。咁啊，关话如果睇翻嗰个刑责咧，都相当之重、哦。 几重啊？吓， 系啦，嗱，因为咧，如果根据翻而家嗰个嘅建议咧，就系、是、最高刑罚咧相当之严厉啊。如果受害人死亡咧，系可以判处监禁20年嘅。咁、又或者咧，如果佢系受到嚴重傷害，包括咧係永久陷入一個植物人嘅狀態咧，就係、是、可處監禁15年嘅。係啦，嗱咁頭先咧，其實我哋都簡單即係喺讀嗰個嘅罪行嗰個名嘅時候咧，都簡單同大家拆解咗一啲嘅元素啦。咁其實咧，如果根據翻法改會嗰個嘅報告書咧，佢個建議罪行咧係有幾項嘅三項嘅特點嘅。第一就係話咧，嗰項嘅罪行咧係適用於嗱，如果個受害人係同你住埋同一個嘅居住環境嘅，即係叫做所屬住户成員嘅，同埋咧你同佢有一個頻密嘅家居接觸嘅，咁咧你就會有機會咧係作為一個被告噶啦。 呢個就係正話你剛才講嘅所謂旁觀者嗰個角色啦。 係啦，咁呢個咧其實亦都包含埋咧嗰啲嘅被告人咧係對個受害人負有照顧責任嘅機構或者係環境嘅。咁、我諗即係呢一個機構或者環境嗰度咧，即係大家可以思量一下，咁究竟係咪會包括埋一啲嘅院舍咧？ 嚇，或者佢哋翻學嘅地方咁啊？ 係啦，嗱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那個的元素呢就是要是被告人知道的，亦都是呢你有合理理由相信呢那位的受害人士他是有一个受到严重伤害的风险、即是其实你不是对于那一位的人士受到伤害呢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其实你应该是有理由是相信他是受到伤害的。系啦，咁咧呢个亦都咧会系可以令到嗰个人士咧成为一个被告人啦。第三个元素就系、是、好啦，你知啦，但系你冇去用一啲嘅合理步骤保护受害人免受伤害，咁、你咧亦都有可能即系会系成为咗一个嘅被告嘅。嗱，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我哋頭先咧講咗，即係似乎都相當之複雜啦。咁但係關委即係呢一項嘅法改會嘅呢一個嘅建議，其實究竟對於一啲叫做唔係咁有能力保護自己嘅人士啊，係咪可以起到更加大嘅保護作用咧？咁我諗呢個係大家嘅關注要點喎？ 我諗佢法改會做呢個修改建議嘅時候，其實都應該考慮咗呢啲正話你講嗰個因素咯。咁應該係會擴大到對呢啲兒童或者係一啲容易受傷嘅人士嗰個保護咯。 咁嗱喺个法改会呢份报告咧作出咨询期间啦，其实都有唔少嘅一啲嘅机构咧作出咗建议嘅。咁亦都有一啲嘅组织咧就係、是、表明咧係会反对咧订立一项咁样嘅罪行嘅。咁究竟原因系啲乜嘢，考虑点系乜嘢，又或者就係而家法改会建议嘅内容啊，头先我哋简介过啦，但係个详情系点样咧、我哋或者转头咧搵嚟专家同我哋解释。但是如果总体而言，如果订立了一项这样的罪行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加可以帮助到一些弱势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士，无论是儿童也好长者也好，那你的看法是怎样？不如打来18721跟我们谈谈，转头找专家跟我们解说一下。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9月10日，深水埗白田村凌晨发生火警，一名男子逃生的时候堕楼死亡，12人受伤，两个人涉嫌纵火被捕。深水埗警区助理指挥官吕志豪说，被捕男女是情侣关系，案发之前已经有感情方面的争执。 调查的过程之中，我们有资料显示可能有人在一个单位里面是用一个烟头导致到这个火灾的，但是其实我们都做很多工作去到了解为什么一个烟头会酿成今次火灾的惨剧的。 九点，首批25名港岛区议员宣誓，仪式在北角社区会堂闭门进行。湾仔区区议员谢伟俊， 仪式方面都是很正常啦，冇乜特别嘅戏剧性嘅成分啦，大家都好庄重啊。 东区区议员蔡志强冇出席仪式，局方话唔会安排重新宣誓， 蔡志强需要按相关条例离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话，稍后会公布宣誓有效的数字， 以及咧监察人咧对其余有几多位嘅议员，如果佢所作嘅宣誓嘅有效性系存有疑问咧，我哋都会跟进嘅。咁如果当中涉及有违法嘅行为啦，有需要嘅话咧，我都系会将个个案咧转介俾有关嘅执法机构去跟进嘅。 十点半，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设立没有保护罪，对虐儿情况之中不举报或者冇采取合理步骤保护受害人嘅旁观者施加法律责任。法改会辖下小组委员会成员洪运信： 唔理佢职位系出乜嘢嘢，但去到嗰度，佢决定乜嘢都唔做，冇一个合理嘅解释，点解唔去做嘅？咁我相信咧，表面上咧就可以告得噶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对于法改会今日提出嘅建议，会成立一项咧新定定嘅罪行嘅吓，咁啊呢个定定罪行咧，主要就系如果系你任由一啲嘅儿童或者系易受伤害嘅成年人死亡啦，或者受到严重伤害嘅个案咧，都可能会系陷入咗一即系触犯咗相关嘅即系犯咗相关嘅罪行嘅。咁你对于呢个建议或者睇法有啲乜嘢嘅即系评议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咁啊，关伟，不如我哋请嚟咧法改会呢个相关小组嘅成员咧，同我哋解解佢哋嘅建议嘅内容先。 好啊。 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法改会呢一个嘅小组嘅成员啊，马宣立嘅。马宣立你好。 你好，两位。 系马宣立。 系嗱，马宣立啊，我见咧你哋嗰条建议新订立嘅罪行咧，如果斋即系净系名咧，都相当之长啦。咁但系如果拆解咧，其实你哋就主要系保障一啲咧叫做儿童或者系易受伤害嘅人士嘅。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易受伤害人士呢个定义系点样咧？儿童系咪以16岁为界咧？ 儿童是16岁为界，跟住咧，而受伤啲人士其实主要咧就系讲紧老人家啦，即系开始失去嘅自己照顾能力啦，或者甚至乎啲弱儿啊，唔系啲弱智嘅人士啦。 我想请问呢啲易受伤害嘅人士咧，同法律上无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咧，嗰个定义系咪相等噶？ 相等系 吓，即系其实佢都系要有一个即系证明，可能系经过监护委员会嘅证明，就系话佢系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先至可以受到呢条嘅新嘅法例嘅保障啦。定系其实唔需要嘅，只系话佢系一个年纪大嘅，佢冇能力去保护到自己嘅人士，都已经系可以受到呢条法例保障啦。 嗱，我嚴格嚟講咧，就可能到真真正正去進行呢個法例嗰時咧，可能都要睇需唔需要咁做。不過我哋嘅願意就係希望係譬如一個失去自己可以自己照顧嘅人士咧，受保障、受保護啫。 咁我諗跟住要解解就係咧。因非法作为或忽略了，不如呢可不可以先讲讲或忽略其实是讲紧啲乜嘢嘢呢？因为包含咗两个范畴。 其实如果大虽然嘅法例听落去呢好似好复杂啦，其实我哋想做嘅呢就係、是想补咗一个漏洞嘅啫。就嘅流動係好簡單，就曾經我哋有啲個案咧，就有兒童死亡或者好嚴重嘅受傷，令到佢以後一路都癱咗嚇，講唔到嘢，長期需要保護咧。咁呢啲情況底下咧，好多時咧就受害嘅小朋友或者就算我哋当老人家都好咧，系讲唔到俾我哋听究竟发生咗咩事。呢个其一啦。 其二呢就是在的舉證啊、警方調查啊，甚至乎法醫嗰個檢查底下咧，我哋都唔可能好確實話係邊個或者咩時間嗰、那個成件事發生啊。所以你喺嘅刑事罪行上咧，你係告唔到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即係好肯定咁。你告唔到佢嘅，所以就变成呢啲受伤嘅人士咧，即系喺嘅法律现时嘅法律框架底下咧，就我哋乜都做唔到啊。 嗯， 吓咁而家呢条例有咩做到咧？就首先我哋就定咗有些人士系有嘅责任嘅。譬如头先你都提过啦，一齐住啊，父母啊，有合约要照顾嗰、那个人士嘅人咧，全部呢啲人咧就已经有个法律上嘅照顾嘅责任啦。咁变成就好啦，有咗咁嘅人，咁有事发生，亦都冇人话到俾我哋听，究竟发生咗乜嘢嘢咧？我哋就会望一望呢扎人。OK。咁究竟发生咗咩事？你哋可能话哦，我唔知，唔紧要。你唔知，不过到你发觉有事嗰阵时，你做过啲乜嘢嘢？咁如果完全你乜都冇做过，咁就变成就要睇或者要考虑嘅就系咪有可能佢真系乜都唔知咧，乜都睇唔到，所以乜都冇做咧？系嘛？咁如果大家即系其实唔需要一个专家去话嘅，大家平民睇话哦，冇可能喎、哦！你一齐住24小时都睇住佢，或者甚至乎你话日日要同呢个小朋友冲凉嘅。佢成身瘀晒，啲骨又断咗，你都话你唔知或者冇睇到，呢个冇可能嘅事。 冇错。 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就告得佢咯。 系阿马宣立之外，你讲嗰个即系佢做过啲嘢，咁做嘅意思系咪佢举报过呢件事都系算做过啲嘢噶啦？ 系啦，嗱，去举报，其实你唔一定要去举报添啊，佢甚至乎可以求救， 求救， 带小朋友去医院去睇医生，或者觉得诶唔系好对路，要揾人睇一睇，已经系叫做做咗嘢噶啦。 另外你头先提到咧有照顾责任啦，咁但系其实点样去界定咧？你头先亦都提到就系话，譬如系咪同佢有一个合约嘅责任啊嘛？即系举个例，以往亦都曾经发生过咧呢啲嘅个案嘅，就系将个小朋友交俾一个保姆嘅家庭去到照顧，咁其實咧同嗰個嘅小朋友嘅父母有合約關係，或者同個小朋友有合約關係咧，就係嗰個保姆。咁但係嗰個保姆嘅屋企係有同住者喺度嘅。咁如果嗰一啲嘅同住者佢發覺個保姆有一啲嘅行為可能係危害到嗰個小朋友，但係嗰一位同住者其實係同嗰一個嘅小朋友或者同個小朋友父母冇合約關係喎。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呢啲嘅同住者系咪都算系负有照顾责任，有机会负上刑责咧？ 嗱，佢哋咧就会被考虑，因为佢哋长期系对住呢个小朋友。你啱啊，即系嘅合约就唔系佢哋，不过佢哋系有机会知道。咁当然如果呢啲人系小朋友，就你根本做唔到任何嘢啦。不过如果呢啲系大人嘅，咁亦都。即係有個合理嚇，即係嘅要求，覺得喂你一個大人成年人睇到咁嘅事發生，你冇理由嚇，即係唔加入唔幫呢個小朋友或者呢個受害者咯。我諗其實即係大家要明嘅咧，我哋係好想做嘅就係避免呢啲慘劇發生。即 系 有嘢发生咗，你早啲带去睇，早啲带去求救，可能就唔需要去到咁严重啊嘛。

好，大家好。 頭先咧，馬俊林，我哋就傾到啦，即係我舉咗個例子啦，譬如誒嗰個人士係住咗喺院舍嘅，咁然之後佢可能係即係禮拜六日即係翻到去之後，咁跟住禮拜一咧就翻到嚟覺得有唔妥，咁究竟啊嗰個嘅照顧機構啊邊啲嘅人士需要負上責任咧？嗱，咁我亦都想即係再跟進呢一度啦，就係、是、其實要負責任嘅究竟係機構嘅某一個人啦，定係嗰個照顧機構本身都可能需要負上責任噶？ 我諗呢個就要視乎嗰個機構自己本身去嘅制度啦。咁、當然你話我哋係咪要追究到負責個機構嘅公司啊，或者董事啊嗰啲，要視乎一路一路一層去咯。咁其實最基本大家要知嘅就是，你平時做一個院舍要照顧兒童又好，老人家又好，平時係邊個要做啲乜嘢嘢？咁好啦，做嘢嗰啲職員。佢係合理地，我哋可唔可以話佢應該會睇到，或應該會知道呢、這個人受咗一個嗱，其實大家要記住嘅就係、是、嚴重嘅傷害。我哋唔係講緊好好輕微啊、擦損啊啲咁嘅嘢。 OK， 所以呢個係我覺得就。好多即係之前我哋都同好多人傾過，好多院即係做院舍啲工友都話好擔心。不過其實你諗清楚嘅就是，我哋係講緊好嚴重嘅事，唔係一個好濕碎哦，佢拆損咗或者甚至乎跌崩咗隻牙，你都唔知道，唔係呢啲嘢。 咁我想問，如果根據翻你哋而家嘅研究或者你哋嘅建議咧，如果嗰個機構本身佢係有訂立咗一啲嘅指引嘅，就話佢嘅前線員工咧應該係點樣去留意你個受照顧人嘅情況，又或者喺乜嘢情況之下應該採取啲乜嘢行動？咁如果佢真係有做呢啲建議或者指引嘅時候，係唔係已經可以免除到嗰個機構本身負上嘅責任咧？ 个机构如果有呢啲咧，就首先佢起码可以话到法庭听，我哋有呢啲嘢嘅。咁好啦，跟住会睇嘅就点解冇发生到咯？系员工明知冇做啊，因为员工完全都察觉唔到咧，即系其实都可能去到有个情况，你就要睇。員工的訓練足不足夠啦、我想所以我們其實是沒有寫到很死的，就是往往這些事情呢就到時可能真真正正要有的個案，那時候就法庭要去看咯，這麼多的環境底下是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咯。 有些社會人士認為呢，你們現在將那個兒童那個年紀定在16歲呢，是似乎不是很適合，應該去到18歲。那你覺得怎麼看呢這方面？ 其實這個都大家都拗了很久，就是16歲、18歲、21歲或者哪一個年齡層。坦白說，如果大家看弱兒的個案呢，一去到年紀比較大一些呢，是少咗好多嘅，因為好簡單嚟講就年紀大嘅小朋友已經識得講嘢啦，識得離開，識得避，識得走開啦，係嘛？所以即係我覺得16歲係足夠嘅。 嗱，頭先咧亦都同阿關偉都有傾到啦，所謂採取合理步驟保護受害人免受傷害呢一點啦，譬如就係話即係佢出個聲係咪已經叫做係採取一個合理步驟咧？咁但係譬如如果根據你哋而家嘅建議啊，即係嗱開聲可能好多人都開下聲噶嘛，咁但係開下聲又未必代表佢真係有認真地去跟進或者係嘗試認真地去處理嗰件事噶嘛。咁究竟點樣去界定乜嘢叫做合理步驟？要去到做到乜嘢地步先至係叫做合理步驟咧？ 嗱，我覺得開聲係第一步咧，其實有時可能開聲都真係做到噶啦，即係 襲擊嗰個人士已經會停手啦。第二咧，如果受害人你即係睇到或者知道已經受到嚴重嘅傷痕，咁當然就係、是、哦求救咯。 嗯。 啊，即係報警、報社工，甚至乎打999揾十字車，或者帶去睇醫生、去醫院。所有呢啲嘢，我覺得已經係表露到我盡咗責、啊、去幫呢個小朋友噶啦。 係。 嗯，但係佢可能只係即係叫做係咁以開下聲嘅啫，冇做下一步嘅喎、嗯。其實咁樣夠唔夠咧？定係其實都要法庭去睇咧？ 我完全明白你想講乜嘢。咁可能結果亦都係啦。即係律政司處要考慮告呢個人士嗰陣時候要睇咯。在那個情況底下去開一聲、或者開完的聲跟住擰轉身行開了又乜都不理的究竟開那句聲有沒有用啊或者幫不幫到呢、可能就真的不夠咯。 是 亦都其實亦都我們都想過的有時候你譬如在啲家暴的情況底下、本身的可能唔停止嘅小朋友可能连个大人本来应该保护嘅小朋友嘅本身自己都系受虐待嘅可能佢都做唔到嘢、我哋都有考虑到咁喺咁嘅情况底下亦都其实就律政司处或者警方或者甚至乎到时法庭当然会睇囉。 另外有一样都想请教翻，就是你哋嗰个建议罪行嘅精神意念元素咧，就是被告人知道或者合理相信咧，受害人系有受到严重伤害嘅风险啊嘛。咁可能喺啲身体上嘅伤害咧就睇到啦。但系你哋咧嗰个亦都指明咧，就是包括性侵犯所造成嘅心理或者系精神伤害，同埋亦都话被告人嘅主观角度咧会系考虑之内嘅。咁喺呢一度究竟应该点样去定義呢？因為我哋見到咧，有一啲性侵嘅個案，佢可能即係話佢受到性侵，但係屋企人咧就覺得咧，喂，我唔信你，你講大話，或者你係一個即係曳嘅小朋友，咁所以我唔信你啦。咁甚至係對於即係呢啲咁嘅行為視而視而不見。咁我點樣去到證實或者係界定？在咁嘅情況下，邊啲人係要負上呢條新嘅罪行建議中嘅新嘅罪行嘅刑責咧？ 嗱，我明嘅，即係呢個其實亦都係我哋初推出嚟嗰陣時咧，就有啲團體堅持話應該要包括入去嘅，就唔可以忽略即係對於精神上個傷害。不過你啱，即係如果精神上的傷害是令到那個受害者是情緒有些變化，不過其他人未必可以察覺得到的，你要告即照顧者未必那麼簡單。不過如果你說哦，很明顯看到他本來是一個很開朗的人來的，現在突然間好沉默啦，或者甚至乎成日都自殘啦、做好多啲好唔尋常嘅行為咧，跟住你亦都唔去睇發生咩事，加埋你係有責任要照顧佢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先會去睇咯。 系最后我想请教埋啦，就系、是、因为之前咧有报道就话即系政府另外嘅一个小组咧，就喺研究紧啦强制举报虐儿嘅机制嘅。咁由于咧而家你哋建议咗呢条嘅条例啦，其实就系如果佢明知道啲咁嘅事发生，佢唔去举报或者去忽略咧，都会系负上刑责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嗰个强制举报虐儿嗰样嘢，你哋觉得仲需唔需要系继续行落去，定系其实两样嘢根本系截然不同嘅两回事咧？ 我觉得系两回事嘅，因为咧我强制举报咧系阔好多啊。我哋呢度咧就你始终都系讲紧好严重嘅伤害或者死亡。你强制虐儿可以是最初期，如果你一早找到呢，他就不会一路一路插下去了。 明白，即係普通嗰啲打打啊、打下剩啊嗰啲小小意思嗰啲，就屬於舉報嗰邊嘅範圍啦。 唔係，嗰度已經開始舉報咁，可能希望就我哋唔需要去到呢度咯。 係， 嗯，好啊，唔該曬你，馬孫立，多謝你嘅介紹。係，馬孫立咧係法改會核下呢一個小組委員會嘅成員啦，咁都比較詳細地咧介紹咗法改會今日公布嘅報告書咧，佢嘅新罪行嘅建議啦。嗱，咁啊呢個當然咧係法改會嘅一個嘅建議啦。咁啊詳細咧都要有待政府有關部門研究嘅。不過你聽咗剛才馬孫立的簡介之後，你怎麼看呢？有什麼回應呢？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談的。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劉先生，劉先生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你好，請講。 其實我都很贊成有這個這樣的法案的。 嗯。 就上次那個小朋友，我都覺得真的很無辜啊，他。 嗯。 是吧？即是其實沒錯，或者施暴者可能真的很激動，或者是很什麼的。 嗯。 但是旁觀者，即系我觉得应该都要系去做啲嘢嘅，同埋咧，我觉得社署咧或者社工方面咧，如果有啲个案啲家庭系有啲咁嘅暴力个案咧，即系唔知可唔可以好似啲老人家咁，即系俾个平安钟佢哋咯。即系当譬如佢一个施袭，即系被施袭者，佢可以即时可以揿钟咯。 咁其實都要嗰一位嘅即係小朋友咧，佢有咁嘅能力啊，有咁嘅自覺咧，去做呢樣行為先得嘅。 嗱，係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方面咧，即係政府或者某些人咧，考慮一下呢個咁嘅程序做唔做得到咯。同埋你話好似上次嗰單咁，你話嗰個外婆係咪啊？即係除咗佢嗰個思維有問題之外咧，我覺得如果假使間有些家庭暴力嘅，佢屋企有老人家，或者佢係怕咗嗰個施襲者兇猛之外咧，其實我都覺得應該都係俾個啲所謂叫做救命鐘佢哋。當知道呢個人呢個人成日都會有虐待嘅嗰個傾向咁講嚇，咁有即時撳鐘，咁咪變咗仲快過打999。講真啦，如果你喺嗰個人面前打999咧，我諗佢仲惡。 嗯， 即系你，即系我谂嗰个后果仲系会严重啲咯。 好多谢晒阿刘先生嘅建议啊。不过关伟，我亦都留意到咧，如果根据翻个报告书咧，嘅最后咧，佢都提咗一点嘅，即系除咗系订立建议嘅罪行之外咧，佢哋亦都同意咧，即系法改会呢个小组咧，亦都系同意咧，应该要提供足够嘅资源同埋支援咧，去提供培训同埋教育啦，做一啲推广同埋宣传啦，加强咧对兒童和受傷害人士的保護，即係呢一點其實都相當重要。 係啊，其實就正係講翻你嗰個話，即係強制舉報嗰啲咧係預防性嘅，即係佢可能啱啱開始發生嘅時候，你已經有人去舉報咧，就令到嗰件事件就唔會一路延續落去，或者係更加嚴重。咁而家佢呢個罪行咧，就針對嗰啲即係受過嚴重傷害，或者甚至乎會引致嗰個受害人會死亡嘅案件，佢先至會提出呢啲咁樣嘅嘅執行嘅措施出嚟嘅啫。 咁所以刑罰同埋教育性咧係並存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傾一傾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蕭叔叔想同大家講網站站名嘅英文發音，因為咧有好多人咧都發覺係講一個網站名嘅時候咧，好似有啲唔係好知點講。首先當然 www 啦 ，www. 不過而家好多網站咧都冇咗呢個 www 噶啦，但你要講都係 www. 個點就係 dot 啦，我哋唔會 full stop 啦 ，OK 一個 dot， 而嗰一斜斜咧，我哋叫做 a slash。slash， 譬如我话香港电台个 Facebook 专页嗰个 URL 系咩咧？我哋话 www.facebook.com/rthk.hk， 留意啦 ，dot 啦 ，slash 啦 ，com 啦，同埋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咧就系咧 ，org 咧，我哋通常咧就唔会读 org 嘅，通常我哋读咧就系 org， 就 .org 就系一点跟住 org 亦都得 ，OK。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因为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喺个咨询期间咧，社会服务机构或者系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嘅人士咧，都对于呢一个嘅建议咧系有啲睇法嘅， 系有啲保留啲。 系啦，咁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即刻请嚟啦相关嘅人士，就系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嘅外务副会长张志伟。张志伟你好， 张志伟 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嗱，睇咗今日法改会嘅报告书，总体回应系点咧？ 我諗佢個報告書兩關於嗰、那個強制要呈報嗰啲虐兒個案啦，同埋一個即係知道呢個虐兒發生嘅一啲相關人士都要即係立法去即係去舉報嘅話咧，咁呢個咧對於業界嚟講咧，喺整體上嗰保護兒童嗰個方向係同意，但係喺保護兒童同埋保護呢個即係一啲弱勢啊、長者啊嗰啲法例未健全嘅時候咧，同埋個服務未健全嘅時候咧，去做呢樣嘢咧，就似乎可能會出現好多問題嘅。 嗯，你讲个法例未健全，其实讲紧边一啲嘅法例咧？因为 我举个例，我举个例子啦。嗱，因为而家佢将嗰个责任咧，譬如系怀疑虐儿嘅，咁可能就去咗嗰、那个即系强制举报，咁就即系嗰啲即系提供服务嘅人度，去发现嗰啲即系一啲虐儿啊，或者系一啲咁嘅个案咧，就去咗即系相关隔离邻舍啊，各样嗰啲。咁其实呢啲问题背后咧，即系一个虐儿嘅家庭或者一个虐老嘅家庭，其实背后有好多问题喺度。咁而家嘅服務，譬如舉個例子，好簡單，一啲暫托嘅服務，不論係細路仔或者係長者，喺家庭上面對壓力嘅時候，如果冇一啲咁嘅服務俾佢唔足夠嘅話咧，其實呢啲問題可能要發生嘅。咁如果貿然就即係強制一啲咁嘅法例嘅時候咧，其實對於成件事可能未必有幫助都唔定。 嗱，但係我哋頭先都同咧小組委員會嘅成員馬孫立傾過啦，咁亦都特別就住譬如即係院舍嗰個環境咧，有去探討過嘅。我哋頭先又舉咗個例子啊嘛。即是如果那位住在院舍的人士他是星期六日回到家，跟着再回去院舍，然后那个的照顾员发觉他可能是受了一些身体伤害的，那理论上就应该那些是察觉到这个情况的社会服务机构的人士呢，就应该有责任去作出一些的即是合理的步骤啦，去防止个事情发生啦，咁样。咁如果佢采取咗合理步骤，譬如佢有举报到嘅咁样，咁其实已经系可以免除咗佢嘅刑责。又或者就系、是、如果嗰个嘅机构佢本身系有制定一啲嘅指引嘅时候，呢、這个咧亦都可以摆上去法庭嘅考虑咧，系咪免却刑责？嗱，有咗呢一样嘢，系咪会令到社会服务机构会觉得即系容易一啲咧，去接受呢一条嘅法例建议咧？ 嗱，我諗呢啲就相當重要啦嚇。咁但係同時間，即係喺我哋嗰、那個即係理解上高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舉院舍嗰個例子嚇。咁、啊、如果好明顯佢放咗假翻到屋企，即係出現呢啲問題，咁其實嗰、那個作為嗰個跟進嘅個案社工好，或者個照顧員好，其實係應該向佢個主管申報，同埋咧就要去做一啲即係調查嘅。係 啊。 咁嗱，咁呢個咧，其實而家都係咁樣做噶啦。OK， 咁其實如果你話一般社工喺呢啲事件上高咧，其實基本上佢唔會有即係可能即係得過且過啊，或者質質薄啊嗰啲咁樣。咁相反，譬如可能有一啲喺譬如喺家居裏面嗰啲情況啊發生咗嘅咁樣，咁呢啲造成濫即係好容易濫，即係因為個罰則都幾高噶嘛，咁好容易會出現啲濫即係濫嘅舉報啦、啊、又或者咧去到警署嘅時候，即係譬如假設去報咗話俾警察聽，其實警察係咪識得處理咧？咁而家喺實際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有啲情況啲警察可能佢當冇事發生，或者咧當你即係家庭乜乜咁樣，跟住就即係耍咗佢啦咁樣。咁其實都係無補於事。咁所以喺成件事裏面咧，唔係淨係單單立法嗰、那個即係強制舉報，同埋咧即係照顧者嗰啲嘅人去即係舉報，而係整體去睇執行法例嘅警察、警務人員到底佢有冇足夠訓練？相關服務係咪足夠去承托咗當呢啲舉報發生嘅時候出現嗰個服務需求？同時間亦都有冇現成嘅服務咧，令到嗰啲家庭嘅壓力係能夠舒緩、減少即係虐待或者係即係暴力對待呢啲嘅情況發生，先係嗰個根本。咁當然啦，你話即係有個法例去討論。製造咗一個即係社會效應，去推動到呢個社會教育，其實呢個都唔係壞事嚟嘅咁樣。 但係你仲話講個濫舉報嗰樣嘢，如果佢濫舉報，警方好容易查到出嚟嘅喎，照計應該。 因為咁樣，而家個譬如我舉嗰、那個即係呢個弱兒個案、懷疑個案嗰個例子，咁因為你嗰個罰則係去到三年。即係最高可以即係判監三年，咁即係話係唔係我都知道，即係同一個 case 可能就算少少，即係彈條痕，可能都已經去做舉報。咁喺我哋做服務嘅時間咧，其實又未必係咁樣做，即係處理方法。咁所以造成嗰個效果喺外國經驗裏面都有呢啲 case 嘅。喺法改會個報告裏面咧，亦都有提過呢啲嘅即係所謂問題。咁到底佢稱邊樣嘢先？咁呢個我諗大家要討論咯。 好多謝晨你張志偉傾到呢一度啊。咁不過補充咧，就係而家法改會依份報告書咧就唔係講緊強制藥醫嘅，主要就係講緊咧有一啲嘅人士佢係見到有啲嘅兒童或者易受傷害嘅成年人係受到死亡或者受到嚴重傷害嘅個案，但係佢冇作出一個即係應有嘅責任咧，咁其實係講緊訂立一條咁嘅新嘅條例去處理呢啲叫視而不見嘅行為嘅。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9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2，人民币6.44，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港金收市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84美元，卖出1,794.4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下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花墟，同埋亚街老街近路明道。咁其实喺界限街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近住书院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就排到去近花墟啦。揸车朋友咧要改用地面行车线啦。另外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顺业街。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佐敦谷公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这边都有车龙架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公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应该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啦，就係清咗场㗎啦。仲有就係界限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书院道嘅意外都清咗场。唯一行车线呢已经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临时街是车多的，龙尾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另外在九龙观塘绕道落去宏照道的支路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一段咧，车龙一路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而受到太子道东嘅意外影响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塞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系多车。后些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美松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丁九桥桥头去九龙，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自己一定要控制到的情绪，如果我都控制不到情绪的话，同事就乱了。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讲到奥运选手运动生涯的艰辛，往往不是常人能够想象。近年有一支代表队经历过生命安全威胁和颠沛流离，仍然可以跻身赛场，进一步丰富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意义。今届东京奥运开幕礼上，首先入场的当然是现代奥林匹克发源地希腊的国家代表队，紧随其后的就是难民队了。今次是难民队第二次参赛，第一支难民代表队成立于四年前里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希望声援全球难民，于是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从40多名出色的难民运动员之中选出10人，他们来自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参加田径、游泳和柔道三个大项。来到今届，难民队阵容翻两番，经甄选出的29名运动员出战12个项目，而在8月底的残奥会亦有6人组成难民队参加田径、游泳、蛙艇和跆拳道的赛事。难民队选手每次在官方场合亮相，场内升起的是奥林匹克五环旗，奏出的是奥林匹克主题曲。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字，截至2020年的年底，全球一共有8240万人为逃避战争、暴力、迫害和人权受损而流离失所，比前一年增加4%， 再创历史新高。之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就说，设立难民队是希望世人更清楚难民危机的严重性。看回上一届里约奥运，难民队虽然没有拿到任何的奖牌，但是选手历尽动荡甚至看不到光明的日子，仍然不放弃，仍然在这里坚持。正如祖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柔道选手波波勒米森加就这样说，我在奥运会上为所有的难民而战，等他们都相信自己的梦想。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6点44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关伟，其实有一条的条例在立法会上想通过，但是都可以说是历经好一段时间都不能够成事。是的，这个其实就是讲什么呢？就是版权修订条例了。我相信如果有一些朋友他的记忆犹新的话，都会记得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政府已经是就住版权提出一个的修订的条例草案。其中一个都相当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传播的环境不同了。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多电子传播的途径嘛。随着互联网的盛行，电子传播的方式就越加普遍，也都多了很多不同新的网上的活动。怎样在这些活动之中保障个版权持有人呢？因此呢，政府就提出了相关的修订了。咁但係喺2011年嘅时候，即係政府提出咗呢一个修订，后来咧都係唔能够喺立法会入邊咧係可以处理得到嘅。因为譬如就住即係戲房作品究竟应该點样去处理啦，點样用一个公平嘅方式去处理一啲嘅版权豁免啊等等咧，都係处理唔到嘅咁样。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即系政府亦都要再三再考虑，究竟条例应该点样去处理法啦咁样。咁后屘咧就到系2014年嘅时候啦，咁政府咧就重新咧提交一条新嘅条例草案。咁喺嗰条嘅条例草案入边咧，就扩阔咗喺法例之下嘅版权嘅豁免范围，包括埋戏仿啦、讽刺啦、营造或稽啦、或者系模仿啊、评论时事啊、引用啊、等等咧，呢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得到豁免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系未能够得到豁免嘅。咁不过咧呢条嘅条例草案提出咗嚟之后啦，喺网络界都引起好多反响，尤其是网民嘅反应就极大啦。有啲甚至俾个别名咧就叫做网络23条。 冇错。 吓，咁所以后屘咧亦都喺立法会嘅即系审议当中经历过拉布。好多的程序呢都是未能够通过到的。现在呢其实个关注点呢就是究竟政府是不是会重提这一条的条例呢？商经局局长邱腾华他就接受有线电视专访的时候呢，他就说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成为区域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是时候重提修例。不过呢他就没讲到究竟个内容个细节是什么啦，咁同埋究竟是会几时去到提啦，但是就讲了而家是时候应该要再做啦，关伟。 冇错，同埋他都提到呢话我哋香港而家呢是比外面的世界是落后了10年的，就是版权这个保障的方面。 嗯，系啦，当然啦，即系我哋要去倾即系仔细嘅时候咧，可能都要等咧政府提出个条例草案有个具体内容啦，咁就去讨论入边嘅修订建议啦。咁、不过由2016年到而家为止，究竟整个嘅即系版权保护嘅情况大环境有啲乜嘢嘅改变呢？业界有啲乜嘢嘅睇法呢？不如我哋先探讨一下业界嘅关注先啦。 好啊。 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呢就係香港版权论坛嘅成员李伟荣嘅。李伟荣你好。 大家好。 李伟荣，可唔可以略略简介一下你哋个论坛嘅背景先啊？ 我哋嘅论坛就基本上咧就系囊括咗本地香港一啲创意产业噶啦，譬如有电影啦、电视啦、音乐啦、唱片啦、图书出版啦、动漫啦，甚至系嗰啲授权物品啦、发行啦，同埋电子教学嘅，呢啲咁嘅香港本地产创意产业嘅成员啦。 嗯，系嗱，可唔可以讲讲就系咧，即系版权嗰个保障上面啊？其实你哋觉得即系由2016年到而家为止，有啲乜嘢嘅即系情况，你哋系特别关注嘅咧？ 嗱，其实咧，即系随住呢个网络嘅发展里边咧，其实咧我哋本身嘅法例咧，其实十几年前修例之前咧，都系继续咧冇。辦法應對咗而家新科技之下嗰種侵權情況。咁譬如舉例啦，好似動漫咁樣咧，好多嘅漫畫咧已經係俾人哋咧係上載上互聯網裏邊咧，跟住免費咁樣取閱，咁啊睇閲啦、試閲啦，咁樣就見到影響到咧整個銷售啦。咁啊，差唔多漫畫界嘅即係個萎縮咧，據講呢幾年嚟咧又都去可能去到九成嘅情況。咁啊，而家剩翻有少數咧，唔超過十間嘅，即係周刊嘅漫畫咧，繼續經營啦。咁甚至乎咧，一啲漫畫咧已經由台灣去取代咁樣咯。譬如亦都有一啲咧，我哋嗰啲譬如圖書嚟講啦，咁樣其實就係佢哋直情係有一啲即係下載咗之後咧，跟住喺其他啲二手市場去販賣啦，用市價可能咧即係一兩成嘅市嘅價錢去賣出啦。咁當然仲要講到另一樣音樂串流啦，甚至乎喺互聯網一啲嘅短片嘅，基本上咧係任意俾人哋咧去做啦，去上載啦，跟住就係攞啲嘅分成啦。咁而版權持有人咧係冇辦法攞到一啲嘅收益。咁亦都有一啲譬如好似我哋電視機頂盒啦，亦都係非常多嘅一啲嘅，即係冇授權之下咧，就係盜版啊，甚至乎啲咁樣嘅儀器係好猖獗咁樣去販賣。咁所以咧，就我哋覺得創意產業裏邊咧，覺得需要咧政府咧係應對翻呢個喺嗰個科技裏邊嘅侵權咧去處理。我亦都順帶講下啦，其實個目標唔係話想咩阻礙呢一個嘅自由發表言論啦、啊。咁樣嘅嘢，其實只不過咧係應對咗一啲嘅有計劃，或者係有即係一個商業嘅侵權行為而去做嘅一個嘅法例修訂。 譬如你剛才提到呢，以漫画为举例啦，就是有啲人将啲漫画嘅内容呢摆咗上去网嗰度同啲人分享啦。即係根据而家现有嘅条例係冇辦法去处理到呢啲咁嘅行为嘅，係咪？ 係呀，冇㗎。咁所以呢，基本上我哋都冇辦法叫啲譬如啲平台呀、叫佢下架呀，都冇去做到呢样嘢。有时有啲嘅喺外国呢就好简单啦，譬如会即係唔俾佢運作啦，咁樣即係有啲咁嘅法例咧，就會阻止到呢一啲嘅即係非法嘅網站咧去營運嘅。咁但係香港就冇呢樣嘢啦。 係啊，李偉榮，咁你哋而家邱騰華就話政府都打算會重新立法啦。咁你哋有咩嘅建議係即係諗，或者會唔會諗住同呢個政府嗰方面商討一下？你哋有啲具體嘅建議俾佢哋咧？ 我諗非常歡迎啦，局長又要啱啱又可以回應到依樣嘢，亦都係我諗我哋個業界咧，對中央政府亦都想香港成為一個嘅創意產業嘅中心啦，或者係版權中心。我覺得冇一個好完善嘅法例咧，冇辦法保障到版權持有人。咁當然而家都係好初步啦，我哋都未有正式嘅接觸嘅。咁我覺得就其實咧，講翻2015年、16年嘅時候咧，嗰陣時個法例咧，基本上咧都去過二讀 噶啦，其實再等緊第三讀嘅啫。其實大家都坐即係各方嘅持份者咧，都能夠大家攞出個共識。但只不過咧，當時咧係其他事情咧拉布咧，導致到呢一個嘅法例咧未及時間咧裏邊去擺上去嘅。咁所以就我覺得上次2015-16年嗰個模式咧，係基本上一個論述係唔錯嘅。咁當然而家時間過咗咁耐啦，係咪要再去睇翻啲技術方面，再係細緻去處理咧？咁我相信喺個過程再去修訂嘅時候，我相信都會大家各方都會能夠去兼顧到呢個需要。 嗯，即係你覺得如果用翻嗰條嘅2014年嗰條嘅條例草案嘅版本咧，你哋係可以接受嘅，即係喺個大原則方向上面係可以接受 的。大原則方向裏面嚟講，我哋都希望第一樣嘢，我哋目標希望咧就係話要處理咗一啲嘅即係商業侵權嘅情況，嗰、那個係較為更加好重要，係卡波容緩，因為好多行業都係備受打擊。咁我覺得就即係嗰樣嘢先係最緊要啦，同埋即係每一個法例，我相信咧冇一個完美嘅法例咁啊。咁我覺得大家都需要咧求同存異啦，希望令到社會進步、產業進步。其實香港創意工業咧都係牽涉咗非常多嘅即係嘅在職人士，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我諗政府係需要去保護，成個社會都需要去保護呢一個產業咯。 即係譬如對於當時嘅一啲定嘅，譬如即係安全港條文啊等等嗰啲咧，你哋都覺得係合理嘅，即係依啲都亦都係可以處理到相關嘅問題嘅。 是，其實嗰陣時都同咗一啲嘅，即係有關對呢一個二次創作啊，一啲嘅即係公平使用啊嗰啲，其實都持份者都經過好多次會，我都係參與其中一個討論嘅。咁其實裏面嚟講都係大家都希望都係有個共識咯，去做呢樣嘢。咁當然而家個已經過咗6-7年啦，咁可能即係仲需要咧嗰樣嘢。我相信，就算有咁嘅需求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嘅成員啦，或者大家都係持份者咧，我諗相信都係希望能夠即係我睇唔到佢哋好大嘅反對啦。 咁你覺得即係經歷咗咁多年之後，有乜嘢需要係增加落翻去原本2014年嗰個版本嗰度咧？ 其實咧就我哋咧有時咧去保障或者打擊一啲嘅犯罪行為咧，我哋需要咧一啲明確而清晰嘅一啲嘅執法。咁咧，譬如好似我哋嘅海關咧，或者係其他嘅部門咧，佢冇法例咧，佢冇辦法去能夠去打，即係去執法嘅。咁所以嚟講，我覺得條文要清晰啦，同埋點為之可以做啦。咁嗰啲我覺得就最主要喺嗰、那個。打擊侵權嗰個方面咧，係要加強啦，同埋用一啲嘅新嘅，比如技術啊，點樣可以能夠阻止啊？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可以參考喺外國啦。其實好多外國嘅已經係經過幾年或者過去10多年咧，都有一啲好嘅一啲嘅即係修例啦。咁我哋可以參考佢哋啦。 其實你哋覺得而家香港比起外國落後嘅地方咧，最主要係邊啲部分啊？ 最主要我哋基本上咧，对一啲网上侵权嘅里边嘅情况，基本上系冇乜法例可以保障嘅。咁所以嚟讲，就我觉得第一样嘢，网络侵权啦，或者一啲嘅冒牌机打客或者冒牌货啦，咁其实都系非常之多嘅，即系好泛滥嘅。咁我哋其实都系做得唔系好够。同埋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推动一啲嘅版权啊，確立咗个版权嘅嗰个维护啊。我覺得香港可以成為亞太區裏面一個其中一個仲裁中心啊，或者一個交易中心係更加理想。 上次咧網民其中一個都幾關注嘅焦點咧，就係二次創作嘅問題啊。你哋覺得咧，即係如果嚟緊嘅修例係要平衡翻即係網民而家嘅訴求嘅時候，關於二次創作呢方面，你哋覺得有啲乜嘢嘅方法係令到各方都能夠接受嘅咧？ 其實上次咧都有充分討論咗個二次創作嗰種嘅即係個範圍啦，嗰種嘅我諗嗰個模式，譬如好似你反諷啊、嘲諷啊嗰啲，某一啲即係我覺得無傷大雅啦，或者係自己創作嗰啲，我哋業界都覺得係即係都唔會話好強有好反差嘅反對嘅。咁其實最主要其實大家就取個平衡咯。咁所以二次創作 唔係購置侵權，而去去大致，我覺得我哋大部分嘅成員都願意去做嘅。咁、當然有啲人呢，就有啲網民就覺得啊，我二次創造咗成為一個嘅收益嚟嘅喎，點解我收唔到錢啊？咁嗰個就變咗個版權論理有啲錯誤咯。咁我哋想修正翻嗰樣嘢，就唔係咁樣啦。 嗯， 正話你都提到啊，機頂盒嗰度有好多侵權嘅問題，可唔可以具體啲講講俾我哋聽下咧？ 詳細就我就本身做圖書出版嘅，咁機頂盒咧就另一位啲成員咧，佢會知道啦。因為其實咧基本上咧好多嘅因為咧機頂盒就係有一啲嘅，譬如有線電視啊，即係一啲嘅需要個嘅網絡係需要付費嗰啲咧，而家喺一啲街裏邊咧，佢有一啲咁嘅機頂盒咧，係唔需要付費嘅，買一個幾百蚊，咁你就不斷可以無限咁樣去即係去睇。唔單單香港或者其他所有國家嘅一啲嘅譬如衛星電視啊，諸如此類咁樣。 嗯，咁啊，李慧榮，即係最後啦，其實你哋覺得即係政府佢哋就話即係因應住十四五規劃啦，定名香港要成為區域知識產權嘅貿易中心啦，咁所以政府就應該要把握個機會咧，即係修訂個版權條例嘅。你覺得其實？最想政府幾時可以處理到呢條相關嘅條例呢？ 我覺得最好咧就今屆政府裏邊已經做咗啲嘅準備嘅工作，再審視翻2015年嗰個條例啦，2016年嗰條例啦，點樣可以再完善喺個基礎上去做啦。咁我諗未必一年內可以能夠完成到個修例啦，就留待下一屆嘅即係立法會裏邊去通過，可能喺最理想係2022、2023年咧就能夠成功。咁啊，盡快可以再幫助翻佢嘅業界，我哋最期待呢樣嘢咯。 即係重啟嘅工作就唔好等到下屆政府啦，今屆政府咧剩餘翻即係呢唔夠一年咧都做埋佢，你覺得？ 係，我覺得希望佢能夠做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基本上個法例都喺完備喺度噶啦，其實。 好多謝曬你，李慧榮傾到呢一度啊嚇。咁啊，李慧榮咧係香港版權論壇嘅成員嚟嘅。咁不過我哋都睇下啦，究竟政府會有啲乜嘢嘅回應啊？跟住有7:00新聞。 先让部分中六生留校上课，之后逐步安排下午上必修科，让全部中六学生留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恢复国际航班之后，第二架特殊包机将在当地星期五飞往卡塔尔多哈，首班载有包括英国和美国公民在内的大约200人的客机，已经在当地星期四抵达多哈。美國讚揚塔利班表現出務實和合作精神，認為是積極的一步。一直和塔利班合作重開機場的卡塔爾官員說，機場國際航班已經恢復運作，但目前只限特殊營運特殊包機。塔利班說很快會重啟商業航班，但要先確定機場保安工作由誰負責。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在晚上7:00，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之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富豪东方酒店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大车龙大消散。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噶，码头涌道去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近浙江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彩怡花园。咁而家观塘绕道去太子道东方向亦都系挤塞，车龙就 排到近 Megabox， 后少少近九龙货仓一段嘅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咁就系隔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近住御港湾一段嘅车龙都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而家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启德隧道喺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都车多，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那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康宁道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启祥道去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车龙而家排到近井栏树噶，咁就系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交通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井栏树。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一段咧都有车龙，龙尾就喺丰益楼。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较早前咧因为挤塞关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曾经有间封措施，而家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博愛交匯處一段，龍尾就去到新田公路接近錦繡花園。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馬鞍山路恆安村去沙田，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南灣隧道入口去九龍，丁九橋橋頭去九龍，同埋東涌裕東路迴旋處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翠儿，伤到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家浩，伤到由佢监护的一岁男童黄俊熙的福利事宜。张海文，伤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林展浩，伤到十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许培达，伤到十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刘心全，伤到七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林晓颂，伤到三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嘉宾主持洪松任、钟志光、徐家乐。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We'll be right back.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关伟，其实很快呢香港就会迎来呢是完善选举制度之下的第一场选举。讲的呢就是9月19号、即将会进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投票日。当日的投票时间呢就是朝头早9点到到晏昼6点钟嘅，咁当然啦，就系喺个选委会嘅界别分组选举入边咧，即系嗰个应该咁讲，即系嗰个选民嘅基数咧，即系选民嘅人数咧，就即系唔系好似即系地方直选咁系啦，咁广泛啦，系大幅缩减咗啦。咁但系你又点睇？即系今次嗰个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嘅暂时嚟讲嘅选举气氛咧？ 相对嚟讲，即系我谂喺同以往嚟讲。肯定是会静咗咯，静咗啲啦，因为系少咗可能系泛民嗰边嘅参与，咁就个情况似乎比较宁静啲。咁由于咁嘅缘故咧，我就感觉到近期可能即系个人大政协嗰方面咧，佢哋可能有啲人希望可以搞一下个气氛啦，就可能要做啲街站啊诸如此类嚟提高嗰个选举气氛。我想目的都可能是希望让香港的市民知道呢现在选举委员会那个重要性在哪里。因为正话你都讲完善这个选举制度之后呢这个选举委员会那个角色呢跟以前是大大提高了的。因为它除了可以是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之外呢它本身也都有40个人呢可以互选入去立法会那里做立法会议员的。咁變咗佢嗰個地位咧，係大大提高。咁如果對一般市民嚟講，如果佢對呢方面認識唔多咧，今次第一次搞呢、這個選，即係完善制度之後再搞呢個選舉咧，如果將呢個意識提高咧，係令市民係更加了解多啲關於呢個新嘅制度之下點樣去參與選舉啊嗰方面嘅。 咁當然啦，即係除此之外咧，譬如喺年底啊，即將會進行嘅立法會選舉咧，其實如果係要獲得提名咧，成為候選人咧，都需要有選舉委員會嘅成員嘅提名咧，你先至可以即係入到閘啦咁樣。嗱，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啦，嗰個選民登記數字咧，就係選委會嘅界別分組嘅選民登記數字咧，頭先關委就話大幅削減咗啦。咁我睇翻即係呢個即係。选民登记处的数字呢就而家总共嗰个登记咗嘅投票人嘅数目呢就是7971嘅。咁当中呢团体嘅票数呢就是有5420，而个人嘅票数呢就是有2551嘅。咁另外就是今届呢有竞逐嘅界别呢就是13个嘅界別嚟嘅，因為有啲界別就係、是即係有當年嘅委員啊，自動當選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要投票嘅界別分組咧就係得13個嘅啫。咁除咗頭先啊關委你話即係有人大政協出嚟開記者會啦，即係就住個選舉委員會嘅即係嚟緊嘅一啲嘅進行咧，佢哋舉行選舉舉行記者會之外咧，亦都留意到咧，其實近日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界別咧都有舉行到譬如記者會。簡介他們的政綱啦，無論是教育界啦、法律界啦都有啦，另外譬如之前一些立法會議員也都有， 沒 錯，究竟呢即大家怎麼看今次選委會的選舉氣氛呢？大家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傾傾的。剛才提到了就是人大和政協的即隔別分組呢，他們舉行了一個記者會的，也都說呢會是在未來呢會是落區做街站的。究竟他們做街站的目標是為了什麼呢？電話旁邊我們立刻請來呢就是全國人大大常委谭耀宗嘅，谭耀宗你好， 谭耀宗， 你好， 你好， 系啊，关伟， 系你好，首先你好，首先想请教下啦，你哋话咧嚟紧会去做街站嘅，其实个街站嘅目的系为咗做啲乜啊？ 听日我哋有记招嘅，我哋要讲下呢样嘢嘅，啊，听日10:30啦，你派人嚟，中环广场， 系 嗰个友协进会嗰度，我哋有个。 幾招就會講解呢方面嘅嘢。 我每屆一定會關注嘅，不過可能市民咧都想知道啊，咁我落到街見到人大或者係政協嘅時候，咁究竟其實我會收到啲乜嘢嘅信息咧？咁樣可唔可以都同市民介紹一下？ 當然咧見到有啲資料嘅嚇，咁、我哋亦都願意聽取睇下有啲咩意見建議啊咁樣嚇。咁、但係詳情就留翻聽日啦，如果唔係。又唔好意思嚇、我先同你講咗，聽日你就可能唔需要出現啦，係咪？嗰啲記者話：喂，咁你都講曬啦，咁我仲嚟做嘛？ 傳媒界都會關注嘅、市民都會關注嘅。 啦，你好睇到我哋啲採訪通知，你又揾我先咁。 係啊，咁都想希望你可以事先介紹下啊嘛嚇，係。 我哋想接觸先登，知道一啲最新消息。 行家又唔公道啦。 咁啊，详情即系暂时你就话即系留待听日结钟啦。咁不过我谂市民都想知道，其实即系譬如人大政协，你哋觉得今次个选委会嘅选举嘅重要性喺边一度咧？ 嗱，其实呢次嗰个选委会系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嘅第一次嘅选举， 冇错。 所以你又唔可以完全同你净系讲咗一大堆啲数目字嗰度去做个比较啦。咁而係我自己覺得咧，就改咗之後咧，個面係廣咗，個代表性係強咗嘅。係啊，咁就即係你睇翻好多啲指定團體好，或者係當然嘅委員好啦，佢哋都係有定嘅嘅喺社會服務嘅經歷啊，或者對於中國方面比較熟悉了解啊，即係好多係呢類嘅啊，譬如我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者啲全國性嘅組織嗰啲嘅代表，咁肯定佢哋即係有參與國家事務啦。另外亦都有喺香港有好多服務嘅記錄啊，好多服務嘅經驗啊，或者公職啊等等嘅嚇。咁你譬如我就舉個例，咁你所有啲大學校長咁，你都睇到啦，係嘛？或者一啲啲大嘅慈善機構嘅。主席啊，嗰啲都系一啲即系指定團體裏面嘅當然嘅，差唔多係當然嘅委員嚟嘅啊。咁所以我相信應該代表性係強嘅啊。咁、那個質素咧，亦都係我諗呢啲嘅委員嘅佢嗰個能力啊，各方面大家都應該覺得都係係合適嘅啦啊。 譚耀宗，你有冇覺得今次這個完善咗呢個選舉制度之後咧，一般市民可能佢哋對於嗰個未來嗰個選舉個架構啊，或者嗰個運作，可能未必咁清楚，所以你哋其實可能都希望利用今次第一次搞選委會嘅分組選舉咧，你哋希望可以提高市民喺呢方面個意識，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即係我哋都想，即係當然啦。你改完之後第一次，大家可能未必話好熟悉，係嘛？而且咧，其實一直以嚟選委會嗰個選舉方式都係有啲屬於間接選舉方式，即係能夠參與嘅人都就唔係話好多好多啊，因為佢同地區直選又唔同啊嘛。咁就咁，我哋既然有啲嘢係啱經過完善之後啦，咁我哋。都希望多啲人明白了解啊，咁就係佢哋睇到個結果啊，或者經過嗰個程序啊，咁大家又多啲了解嘅時候嚇，咁即係就覺得咦係喎，選出嚟都幾好喎、啊，啲人係嘛啲個過程都係比較順利啊，又唔會帶嚟好多爭拗啊，咁呢啲我諗大家漸漸就可能會理解多咗。 系嗱，最近有啲报道啊，或者所谓叫做消息人士透露，就话希望有一啲泛民嘅人出嚟选举，咁先令到未来个立法会又好，或者就算特首选举咯，都唔好似即系咁单调。咁你喺呢方面嘅睇法，你点睇咧？ 其实咧呢个嘅睇法咧，就唔好话系我哋有啲委员咧，就算。韩正副总理都讲过类似嘅嘢嘅，佢都话而家我哋个制度，我哋唔系专门要排斥某些人啊，就我哋又唔系要搞清一色啊，咁当然我哋 是有要求就爱国者啦，咁亦都有要求就话你要效忠特别行政区要拥护基本法，呢啲系基本法嘅要求嚟。咁如果你能够即系接受同意去落实啲嘢咧，咁其实即系好大程度都系有机会成为啲参选人啦、或者候选人啦咁噶啦。 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喺选委会嘅界别分组选举喺即系接受提名嘅时候啦，亦都有一啲咧系被视为有民主派背景嘅人士咧，佢哋话佢哋要攞到足够嘅即系提名去参加到呢个界别分组选举咧，都有一啲嘅困难。咁你觉得其实头先你话即系中央都唔想第时嘅立法会选举搞清一色啦。咁但系由呢个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嘅提名过程入边咧，会唔会亦都令到有机会系令到某啲人咧系却步，即系佢哋觉得喂，我都可能系真系比较难攞到个提名入到闸咁样，会唔会咧？ 嗱，你如果系有心出嚟服务社会，有心参选嘅话咧，你就唔好去作太多嘅猜测，咁当然，如果你话我自己有问题，咁我讲啦，估计人哋都唔会知提名我，因为。每一个选举委员咧，佢呢个职责佢就一个就系提名，一个咧就系到时投票选行政长官，同埋40个立法会议员， 冇错。 咁佢呢个职责嚟嘅。咁当然咧，如果佢哋呢啲委员嚟讲，啲选举委员嚟讲咧，佢都有个责任噶嘛，佢唔会轻易去做噶，系嘛？特别提名嘅时候会出咗名噶嘛，咁喂。咁如果佢对个人一啲都唔认识，咁可能佢又未必愿意做提名啦。或者个人佢觉得话佢都唔合适喎，系咪？佢不一直以嚟都好怀疑佢啊，会唔会而家选举先嚟啊？就系、是、即系想拉票先至改变下，原先嗰种嘅态度咁。即系佢信唔信纳佢啦。咁我希望咧，你咩派都好，你。要争取人哋信任你咯，系嘛？咁信任你，人哋咪做呢个提名人咯。我听见今日好似卢文端喺一个记者会上都，都讲咗佢自己意见嘅。佢都认有啲佢认为合适嘅。佢唔理佢咩派别，佢都可能会考虑，系嘛？我谂大家都会用咁嘅嘅态度嚟做事嘅。 谭耀宗，即系当然你哋落去摆街站咧，亦都系希望将成个选委会选举同埋完善选举制度咧，介绍俾香港市民认识啦，更进一步去认识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以往即系就算系以前啊嘅选委会咧，亦都有一啲嘅评论声音咧，就觉得佢同普通市民嘅关系咧唔系太大嘅，因为终究咧能够投票嘅人数咧唔系咁多。咁喺而家完善选举制度之下嘅新嘅选委会嘅界别分组选举，登记嘅选民人数就少咗啦。咁当然即系佢背后嗰个份量咧，就唔可以同即系以往系完全等同啦。但系你哋点样去话到俾市民听，其实个选委会都系同佢哋系息息相关嘅咧？点样传达呢一个咁嘅信息咧？ 嗱，呢个信息好简单，因为呢1500个选举委员咧，就佢哋他日就要选出行政长官出嚟，咁所以呢班选举委员佢自己都要求自己要尽职尽责吓，要有啲提到咧就按照夏宝龙副主席所提出嘅嗰5个善于去选择啲人选即系去睇下佢喂系咪真系能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有个坚定嘅爱国立场做嘢咪有担当系咪有能力解决各种嘅矛盾同问题系咪真系为民众办实事为民爱民可唔可以团结方方面面嘅力量有感召力咪尽职尽责一个咁即系大家都会朝向呢个方向去嚟考虑他日点样自己履行嘅职责。所以我觉得咧，市民都系期望。我哋呢啲人出嚟真係负责任嘅有能力嘅人咁呢种我諗係市民个希望嚟嘅。 因為我哋而家咧今時今日嘅社會，無論內地好喺香港好啦，大家都希望一個叫良政善治啊，即係政府咧係一個真係能夠做事嘅良好管治嘅善於管治嘅一個咁嘅政府。咁呢個都係大眾嘅期望為香港為市民解決到問題係咁嘅期望。咁當然你話選舉方式咁就有多種嘅我哋以前亦都試過啦一人一票我哋又有但係呢種嘅選舉方式我哋亦都有一路沿用嘅我哋其實原先嘅選舉委員會呢都係類似嘅方式嚟產生個特首咁不過而家咧就多咗，即係立法會議員嗰部分但以前都做過嘅，喺回歸初期嘅時候咁我哋希望實踐下啦，實踐下之後，如果令到嗰、那個社會就變得更加穩定，經濟能夠發展，市民大家又能夠安居樂業。咁、那个制度会得到更多人嘅支持咯。 好啊，唔该晒你谭耀宗，倾到呢一度， 多 谢你 吓。 谭耀宗系全国人大常委，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 万丈风芒，能量盛放，全派造星， 仲造星，俾啲大志得唔得？当今走到最前嘅系做太阳。核聚变可以话系终极能源方案，源源不绝又零排放，但系建造就极度困难，因为相等于要制造一个微型太阳。科学家最终会唔会成功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對於接下來的選委會選舉，你有什麼看法或者是期望呢？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傾傾的。電話旁邊有位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喂， 你好，周小姐。 主持你們好啊。 你好，是。 我想說呢，現在譚耀宗呢會明天擺街站，是不是？ 他們說是啦。 是啦，那我想跟他說呢，佢哋嗰啲咧，嗰啲委員，所謂嘅委員啦、啊，我哋完全都唔清唔楚係啲乜嘢委員噶。 嗯， 我想講咧，佢哋咧，希望咧講多啲國安法嘅嘢咯，因為而家國安法庭唔清唔楚啊，我覺得。 即係你哋都希望佢哋即係幫手去做解説。 係啊，不如你、不過肯定你都講，肯定佢哋都講唔到噶啦，因為而家都唔知邊條拉喺邊度。 嗯， 同埋咧，我想讲咧，听日你哋摆单，如果你哋摆街站咧，希望你哋咧守个限聚令啊，因为成日都唔守，我发觉佢哋成日都唔守限聚令噶。 嗯 嗯， 如果我发觉佢哋咧有少少咧限聚令嘅问题咧，我或者我会摇证咧，严正报警噶。 好多谢晒周小姐嘅意见。咁虽然而家未知佢哋会摆几多街站啦，咁不过即系据有啲报道就话佢哋分分钟都可能有机会，即系如果全港都摆嘅话咧，有机会超过100个咧都唔出奇嘅。咁对市民啦，对于佢哋摆街站啊，你想听到啲乜嘢嘅意见咧，可以打嚟倾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支联会表示，七名常委收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信件，话他将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行使公司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权力，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自公司登记册中剔除。根据支联会提供的信件，邓炳强在信中话，考虑了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的初步建议和资料后，认为假若支联会属社团条例适用社团，则根据条例第八条禁止运作或继续运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众秩序所需。邓炳强在信中表示，会给予支联会申述机会，支联会董事可以在今个月24日下午5点或之前提交书面申述， 支聯會話需要尋求法律意見，稍後回應。支聯會前常委蔡耀昌表示，若果建議獲通過，法律上等於政府將支聯會解散，認為政府若作出有關舉動，有責任同必要向公眾全面交代，並提出合理法律依據，政府要認真考慮對法律、人權同自由的影響。支聯會及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同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今日提堂後，押後到10月28日再處理。李卓人同何俊仁冇申請保釋，周幸同保釋申請被拒。周幸同同另外四名常委被控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細則中冇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全部人不認罪，他們的保釋申請亦被拒。海關打擊網上售賣冒牌月餅，檢獲超過100盒涉及3個品牌的懷疑冒牌月餅，4人被捕。海關說冒牌月餅外觀和正貨相似，有冒牌月餅包裝上驗證貨品的二維碼，會連接到虛假網站。海關正是追查涉案月餅的來源，並已經將樣本送往政府化驗所作測試，以確定是否安全。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訂立一項新的罪行，加強對16歲以下的兒童或16歲以上易受傷害人士，包括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保護，防止和制止虐待發生，並對旁觀者施加刑事法律責任。五一工商總會張竹山幼兒園幼稚園學校輔導主任陳潔恩認為，法改會沒有就新罪行當中所指的嚴重傷害作定義說明，擔心需情報的界線模糊，增加前線人員壓力。日後老師遇上懷疑個案時，因擔心負刑責而為通報而通報。他認為政府日後如果訂立新法例，應配備完整政策，例如全面加強前線教職員培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下昼部分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有几阵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咁所以揸车朋友啦要改行地面嘅行车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新光中心，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新光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启德隧道的观塘入口九龙湾那边的入口龙尾都是排到去启福道近九龙湾验车中心，咁启瑞去尖沙咀方向啦，需要间歇性封闭噶。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收费广场有少少车噶。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只系去到油站，咁受呈祥道嘅意外影响啦，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嘅龙尾啦，去到新光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林士街还是相当之繁忙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相当之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 觀塘繞道落去太子道東的支路都是擠塞的，一路塞到去近麗港城。清水灣道去龍翔道的龍尾就在順利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車多，龍尾去到文化博物館。提一提大家，旺角奶路臣街因為有水管急收，介乎渡船街和廣東道之間的一段奶路臣街和地士道街是封閉了。最後，道路安全協會提醒你，踩單車的時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電話，又或者佩戴任何的音響裝置的耳機的。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医生有医生的思维方式的，建筑师有建筑师的思维方式的。咁你要知道佢哋嗰啲特質，先至可以同佢溝通到。 與 CEO 對話2021轉危為機，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無論身體幾 fit 都好，要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接種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種各種疫苗去預防傳染病，疫苗幫助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同記憶。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今年的施政报告发表的日期是今年的10月6日。一如既往呢，我们会展开有关2021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星期日上午10点，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出席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洪少贤。 1972年观塘区发生山泥倾泻，导致过百人死伤，街坊都自发性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一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關偉啊，其實近兩年咧，我諗大家可能會留意到啦，即係喺網上面，特別係社交媒體啦，關注到在囚人士又或者係懷押人士咧，如果要去探訪佢哋個程序到底係點樣，同埋咧，如果係即係譬如有啲咩物資嘅需要啊，可能網上咧甚至有一啲咁樣嘅募捐啊等等咧，呢啲嘅即係信息咧，其實近一兩年都喺個網上係多咗嘅喎。 係啊，可以咁講，可能係由於近呢兩年由於發生咗社會運動之後咧，好多人被壓戒咗喺嗰啲收押中心啦，或者甚至乎判咗監啦，咁啊比較多咗人嘅關注。 嗯，系啦，嗱，咁但系咧，近日咧就系保安局局长啊邓炳强咧，佢就指控咧话有在囚者同外界咧企图喺监狱建立势力，从而危害国安，包括就系指称咧话有组织咧垄断监狱物品。 品供应，以敛财啦，同埋喺监房咧制造特权，同埋咧亦都话有助囚者咧以物品招揽追随者憎恨香港或中央政府嘅。咁另外嘅一个囚权组织咧，就石墙花嘅创办人邵家臻啦，就否认咧佢哋系建立势力啦，同埋危害国安嘅指控。咁不过亦都系话咧，即系佢哋呢一个嘅组织咧，就系建立人道嘅底线。按照惩教署的标准去入物资，也没有挑战监房，做事是按照法例的，也说他们的物资是免费送赠，彼此是没有金钱关系，组织也没有想过是垄断香港的监狱物资的。他们就有这个最近有一个新闻的发生了，不过可能对于一些不同的人士来讲，都想知道如果是要探访一些的在囚人士或者是还押的人士，到底个程序是怎样呢？哪些人才有资格去探呢？还有如果是真的需要或者是想带一些物资给这些人士的时候，个规限又是怎样的呢？我想呢就我们电话旁边不如请来一位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士跟我们谈谈。那就是善目助更新协会的总干事张文达。张文达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主持。 张文达，不如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组织背景先，好吗？ 是我们是一个慈善团体来的。那我们主力呢就是去做一个探访的服务啦，进入监狱。那主要是一个宗教性的探访。 嗯，是。即其实是入到去都希望传扬翻即系你哋宗教嘅信息咧，俾嗰啲嘅在囚人士嘅系咪啊？ 主力系希望从信仰上令佢哋有更多嘅得着或者改变咯。 嗯，嗱，我谂咧有一啲嘅人士咧都唔系太知道到底边啲人先至可以去探在囚人士同埋还押人士嘅呢点，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略介绍一下？ 哦，其实佢有好明确规定嘅，譬如话以还押同埋在囚人士两类人都一样。他们本身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叫做探访名单， 嗯， 咁就由还押或者在囚人士咧，佢自己去落呢啲名字交俾惩教处。咁譬如佢要落十个名、廿个名，咁落咗之后交咗俾惩教处，喺佢个探访名单里边有名嘅人咧，就可以进入佢监狱里边探佢哋咯。 嗯， 即系一定系要事先交咗名喺个名单入边，如果个名单入边系冇名嘅就唔得。咁其实即系最后嗰个批核啊，系咪喺惩教处上面嘅咧？即系佢批核咗个名单先得嘅咧？ 当然系啦。咁啊，一般嚟讲，譬如以还押人士为例啦，咁啊佢当还押咗之后，咁啊佢要落去，譬如话有佢要有十个人嚟探佢，咁佢就要喺探访名单加呢十个人个名。咁啊，寫好清楚個關係啦。咁處方就會因應住佢嘅申請咧，咁就會去批下佢。咁一般嚟講，其實如果冇特別問題咧，處方都唔會有任何反對嘅情況。咁當然其實有好彈性嘅，點樣彈性咧？因為還押人士可能遇到嘅情況係話有啲人佢唔知佢嚟探佢嘅，因為佢坐喺裏邊佢唔知嘅。咁嗰啲人嚟到嘅時候，可能我哋會同處方去講個情況。咁處方嘅職員咧就會因應住。一啲好特殊嘅情況，可能譬如話佢冇家人冇朋友嚟探佢喎，完全咁跟住有個人突然間嚟探佢，咁但係佢又唔知，咁嗰個人嚟到探訪室同職員講嘅時候咧，咁處方會因應住唔同嘅情況，有可能會有一啲酌情啊各方面嘅嘢咯。 嗯，系嗱，我哋睇一啲嘅新闻报道啦，或者睇一啲即系相关嘅资讯啦，都会留意到咧，在囚人士咧，佢哋系可以透过佢哋喺狱中嘅一啲嘅劳动工作啦，换取到嘅一啲钱啦，就买一啲物资咧俾自己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一啲探访佢哋嘅人士咧，亦都可以带一啲物资俾佢哋嘅。其实带物资俾呢啲嘅在囚人士或者系还押人士，佢哋个规限是怎样的呢？ 两者之间有些出入的。譬如以还押人士，因为他们其实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工作或者训练给他们。因为其实惩教处有一个叫工业及职业训练组。他们会有一些工作的训练给他们，而过程里面会有一些工资的叫做。或者叫做是不是津贴我不知道。总言之会有少少的钱给他们买东西，买一些日用品或者食物。但是因为还押人士没有这一样东西的。所以呢 探訪者就可以買一啲譬如日用品、必需品或者一啲零食俾佢哋，但係呢啲全部咧都係要喺懲教署嗰個批核裏面嘅，而每一個譬如探訪室啦，懲教署譬如荔枝角，咁個羈押所裏面嘅探訪室咧，佢會明確有一個表或者有一啲list 咗出嚟嘅物品，你可以根據嗰啲嘢咧去一啲指定嘅地方咧去買嘅。 嗯，即系嗰啲嘅物品系咪系要指定埋某啲嘅牌子，甚至系譬如某一个牌子嘅某一个包装同埋某一个容量咧，先至可以带入去噶？ 一定要呢个好严格规定嚟嘅。 嗯。 嗯，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对于即系探访在囚人士或者系还押人士，其实你有啲乜嘢嘅即系想讨论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张文达，其实按你理解咧，其实点解需要咁严格去规限住边一啲啊牌子，甚至系乜嘢容量、咩包装先可以带入去咧？你嘅理解其实系点样？ 嗱，其实因为用品又好或者食品又好啦，咁進入監獄裏面呢，因為監獄係一個好高度嘅保安同埋設防嘅地方嚟嘅，咁佢可能有一啲違禁品係絕對唔容許入面出現嘅，咁如果你唔有一個好嚴謹嘅即係叫檢查或者篩選呢，有啲嘢入咗去呢可能會對裏面嗰個影響好大，亦以往我所知道都有可能有時有一啲真係會漠視法紀，佢可能會真係運一啲違禁品入去嘅人，咁呢啲情況其實亦對裏面嘅在囚人士係個影響唔會係好細咯，可能引起嘅問題會好大嘅，咁所以呢方面好緊，譬如頭先講日用品，咁洗頭水啦，咁患難人士可以入嘅喎，咁但係其實係只係一譬如某一個牌子、某一個容量，係個個都入嗰只噶啦，咁當入呢一樣嘢入去嘅時候咧，其實你諗下。有十個人入，就有十支洗頭水入咗去。處方係唔會入，即係派翻你自己朋友或者家人買俾你嗰支嘅喎。佢只會話咧派翻俾你一支係同樣容量、同樣牌子嘅。呢、這個一個可以講一個叫保安理由咯。因為譬如舉例，我有一啲嘢藏咗裏面，咁但係你唔一定攞得到嘅。咁係咪減低咗我會藏嘢入去嘅機會啊？ 嗯，即系冇適應，冇適應，即系佢系啦，即系佢其實淨係知道咧，可能係呢一位 A 嘅在囚人士或者還押人士咧，係有人帶呢個洗頭水個物資俾佢，但係咧就唔可以適應到咧，到底係一號嘅洗頭水係俾佢啊，定係二號嘅洗頭水俾佢？總之就係A 係有呢個洗頭水嘅，咁所有在囚人士佢係如果有人帶洗頭水俾佢咧，就統一係發放翻嗰一批嘅洗頭水俾佢哋，就隨機去俾佢哋啦。 冇錯啦，咁咪連職員都唔可以作弊咯。 咁啊，張文達，我想問一問，保安局長啊，鄧炳強最近講話，有啲人企圖咧，同在囚嗰啲人咧建立呢個勢力啊，危害國安。咁你覺得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做唔做到呢方面嘅動作嘅咧？ 其實一向嚟講咧，就我所認知咧，懲教處都會有一套嚴謹嘅制度咧，去監察住探訪者同埋被探訪嘅人嘅。 嗯。 咁你話會唔會能夠有呢個可能性咧？咁真係要睇翻而家現時究竟懲教處嗰邊嗰、那個實際情況喺探訪上會出現嘅困難啊，因為佢哋每日挑戰都大嘅，其實懲教處，因為你面對住唔同。真係嚟自江湖四海喎，裏面啲人咁啊，亦都有唔同嘅人，有冇啲好高智慧嘅，我哋都唔會知嘅。咁但係咧，基於個安全理由咧，我諗暫時嚟講啦，應該懲教署都會一貫地用翻佢哋過往嗰個保安嘅檢查或者一啲必須要嘅程序咧，去監察住呢個探訪嘅過程咯。 嗯，另外就是張文達，其實應該怎樣去理解呢？即係譬如有啲組織，佢可能網上呼籲大家咧募捐，即係某一類嘅物資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帶入去俾還押人士或者在囚人士啦。其實即係呢一類嘅募捐嘅舉措啊，到底即係以往其實係咪都有存在嘅咧？咁你點睇即係呢一類嘅舉措咧？ 我個人對呢方面就唔會有好大嘅諗法，因為點解咧？ 我又唔係好睇到個無見個情況，因為我冇乜關注呢方面。咁啊，就我知道現時嚟講咧，啊，譬如患癌人士咧，咁啊，無論佢哋嘅家人啦、佢哋朋友、探佢咧，都可以買一啲合規格嘅入俾佢哋嘅。咁啊，我又睇唔到話有好大需要去做一啲特別嘅另外嘅安排咯。 除咗系物资之外啦，我亦都有时睇到网上咧，譬如会系定期呼吁咧，大家捐一啲书本系可以带俾在囚人士嘅，或者系真系相关嘅人士嘅，因为亦都系指到明咧系边啲类别嘅书本咧先至可以带入去嘅啫，咁样。咁呢度又可唔可以即系按你嘅认识咧，同我哋讲讲，譬如书本方面个情况又系点样嘅咧？ 懲教署對呢方面有個好明確嘅指引嘅，就係話第一，每一位在囚人士每個月可以收取幾多本雜誌或者書本，呢個係有 list 咗嘅。譬如舉例係六本，咁佢六本指嘅可能係一啲娛樂雜誌啦，又或者小説類啦，或者你教科書都得嘅。咁但當然當中啦，係唔可以有一啲違例嘅嘢存在嘅裏邊。如果你超過呢六本咧，其實係要申請嘅，即係個在囚人士係要向有關當局申請。而獲得批准，咁探訪者只可以入嗰啲書嘅。咁當然啲書亦都有規格啦。第一，可能處方會啲曬話邊一啲係唔可以，邊啲可以。咁但係以我認知最基本一樣嘢咧，就係話唔主張有一啲，譬如話你啲書係花嘅、舊嘅、畫花咗嘅。處方一般嚟講都唔主張呢一啲書去入嘅，因為容易產生爭拗。譬如入咗落嚟，你唔知道嗰個花或者嗰啲。烂是几时整烂的嘛。咁呢啲就係处方都会考虑嘅一啲因素囉。 即係其实係咪如果呢啲书本捐入去嘅时候，惩教署嘅人员都会係即係检查过晒睇过晒即係每一本嘅书本，然之后先至发放俾相关嘅人士 㗎？就我所知，每一样入去嘅物品呢，惩教都会经过惩教署嘅职员去检查合规格啦。只会发放俾佢哋。 虽然我留意到，即系网上有啲人话，譬如捐赠某啲书籍咧，系讲紧譬如小说类啊，又或者系心灵励志类啦咁样。咁但系譬如按你嘅认识，会唔会惩教署对于譬如就算系小说类或者心灵安慰类，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或者唔同嘅作者噶嘛？咁惩教署会唔会系对于嗰个嘅书本嘅内容，边啲书系摆得入去，边啲书唔摆得入去？即系就算佢系一本叫小说或者系心灵励志类，会唔会都做呢啲嘅筛查或者系审查嘅咧？ 我又唔系好留意听到佢哋有一啲好明确嘅话，边啲得，边啲唔得。当然，除咗譬如话有色情类嘅，有一啲可能系带有一啲黑社會預具各方面嘅嘢，咁呢一類書籍咧就當然唔會係批准或者唔建議咧，起碼咁其他嘅，譬如你話心靈嘅書籍，咁好似暫時未聽到話邊一啲特別唔俾咯。 如果政治方面嗰啲書籍可唔可以帶入去咧？ 咁呢一方面，我又覺得佢哋會因應住每一個唔同嘅模式或者嗰種所謂嘅政治，因為其實呢個範疇都好大。佢因住所謂嘅政治係乜嘢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如果有人入一本無語錄，咁會唔會唔俾咧？我諗應該唔會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入咗一啲真係明顯會引致到產生可能同處方作出一個對抗啊，或者係某啲引致到裏面犯人之間會有爭啊，或者甚至乎。不愉快事件的事情，處方一定會考慮這一點的。 張文達，另外剛才也都提到，即是譬如哪些物資呢可以給那些患癌人士或者在囚人士呢，都有相當之清晰的規定，甚至是數量呢都是有相當清晰的規定的嘛，譬如規定了每月可以是多少支洗頭水啊等等的嘛，是不是？我想問，其實啲在囚人士或者還押人士，佢可唔可以儲起呢啲嘅物資嘅？即係佢會唔會係需要話，我一定支洗頭水用完啦，然之後我先至可以咧叫出邊嘅親友咧係俾依支洗頭水我？其實有冇啲咁嘅規限咧？佢可唔可以儲起咗嗰啲嘅物資，又或者係譬如零食啊、朱古力啊、餅乾啊等等咁樣嘅咧？ 嗱，我應該。認知到嘅就係任何嘅物資，無論係食品因為用品，其實都有一定有一個叫做喺你嗰個我哋講嘅叫囚室裏面啦，嘅存放量一定有規定嘅，因為 你的位置很小的嘛，你不可能存很多东西，譬如说我给100支洗头水你都没可能存放到的。 嗯 当然啦会有弹性就是什么呢，譬如说你用剩五分一，咁跟住入一支新美币等于有两支摆放囉。 嗯。 咁呢个时候其实即然当然呢啲会我諗係会有一个酌情俾到你嘅。咁但如果你多呢即然一定会劝喻嘅。 嗯。 首先会劝喻即係你唔可以存有咁多呢啲嘢嘅。咁个量嘅每一样包括食物啦用品啦都一定有严格规定喺个囚室嗰个囚室里面。 嗯，咁譬如即系我可能有啲物资我多咗啦，即系我支洗头水依支用剩五分一，咁我有支新嘅喺度，咁但系我见到另外嗰个人可能冇洗头水，我俾支洗头水佢，其实据你所了解，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得唔得噶？用唔用佢？ 处方一定唔建议呢样嘢， 嗯， 因为呢个属于即系一个私相授受咧，冇事嘅时候就冇事咯，如果有事嘅时候咧，其实可以产生好多嘅不必要嘅問題咯， 冇錯。 嗯，係咁，所以其實呢個都會係受到一個比較嚴格嘅規限嘅， 一定會有嘅。 嗯，系吓，咁其实即系如果有一啲嘅人士佢真系觉得系想即系俾一啲嘅物资某一啲嘅在囚人士，其实你哋即系作为经常去服务嘅团体咧，你哋建唔建议呢一啲嘅做法噶？ 系嗱，我哋知道咧就其实有明确规定嘅， 嗯 啊，一位在囚人士无论系还啦，一或在囚，基本上可以探访嘅人咧就系两个类别啦，第一个咧就系家人。第二个就是朋友，咁如果唔系，譬如话我唔认识对方嘅完全，咁基本上佢系探唔到对方，更加冇人会有一啲物资俾对方。 嗯，好啊，好多谢你张文达，倾到呢一度啊，多谢你，唔该 吓， 麻烦晒张文达咧，系一个慈善组织啦，就系事务助更生协会嘅总干事嚟嘅。不过关伟嗱，其实我哋都曾经就住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嘅言论啦，向惩教处查询过。咁，嗯，惩教处嘅回复咧就系话佢哋系唔会就住相关事件咧作进一步嘅评论嘅。咁， 嗯， 不过如果我头先听啊张文达嘅介绍咧。个规限都应该相当之严格噶噃，啊嗯嗯，尤其是如果佢个物资多咗，系咪可以俾其他嘅一啲嘅即系囚友咧？ 系啊， 似乎亦都唔系咁容易，啊。咁，嗯，所以如果佢哋系真系要靠啲物资去到即系话笼络一啲嘅囚犯 嗰啲追随者嗰啲咁啊， 系啦，咁呢个系咪已经都有一个预防嘅机制喺度咧？嗯， 其实是正话根据张文提讲，就是有他们做这些措施出来，就是想预防人家做这些所谓勾结的活动在这里。当然我们看电影啊，里面就很多的，如果他们黑社会做的，就是有这些情况出现的，可能会用烟仔啊或者其他的物资都有这些情况出现，就是所谓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情况我想是可能在一些这样的在囚的环境里面可能会发生，我们外界未必一定知得那么清楚。 嗯，不过那个就是电影啦， 是啊， 现实之中到底的情况是怎样呢？我想这个可能就真的要譬如惩教处啊或者一些，嗯，相关的熟悉的人士啊，他们才比较可以充分了解啦。不过对于即有一些人说其实就算多一粒朱古力，那个问题又在哪里呢？这样那其实如果我哋听头先阿张文达嘅解说，系， 嗯， 咪都可以解说到啊？点解多一粒朱古力都唔得咧？ 嗱，其实呢啲嘢我谂你如果用平常人嘅心态嚟讲，如果有人施予一啲嘢俾你，你觉得系感激佢，咁你同佢会大家我哋所谓叫 friend 啲吓，好朋友多啲，咁呢个可能系好容易会做到呢啲咁嘅嘢出嚟。但系呢个系咪会做到一个危害国安嗰啲？真系要可能要当局要解釋俾我哋聽，我哋先了解多啲咯。 嗯，嚇，咁啊，相關嘅情況可能都要有待當局即係進一步嘅澄清啦。不過咧，其實如果大家去到懲教處嘅網頁咧，都可以見到嘅，就係，是，究竟可以俾啲乜嘢嘅物資俾還押人士同埋在囚人士咧，都相當之清晰同埋仔細嘅，個規限亦都相當之具體嘅。咁，嗯，啊，今晚嘅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唔該曬關偉，拜拜， 拜拜。